第36集，仅凭目测就确定了许苏的尺寸，结果还分毫不差。许苏的衣柜里一直挂着这身衣服，偶尔看两眼，一直没找着机会穿。君汉所内明珠台的化妆师替许苏做了造型，一头又软又黄的头发定了型，还薄施粉底，画了画眉毛。化妆师直夸许苏底子好，最浅色号的粉底都比她的肤色暗浊，只需掩一掩眉眼间过于泛滥的少年气，立马帅气逼人。所里年轻一点的姑娘们都发疯了。许苏其实很能勾起这些女孩对于大学的回忆，你我皆平凡，只有校草远在天边。连文俊都被叫嚷声引过来，怔怔地看了许苏半晌，来了一句： 你还真的是蛮帅的嘛。 许苏正依摄影师的要求拍几个特写，坐在露台的沙发背上，身后是 S 式的地标建筑，圆身尖顶直入云霄，与左右同样看似通天的高楼相映成辉，景色相当壮丽。他冲文俊挑眉一笑，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示意对方坐上来。 你要是今晚肯跟哥哥回去，哥哥就不上那节目了。 可能得怪摄制组的灯光打得太过梦幻，眼高于顶的文俊头一回觉得许苏笑起来是那么好看，竟真扭腰动胯地走上前，佯装替许苏整理衣领，半嗔半笑道： 你要是红了还能记得我，那节目里20岁出头的小姑娘多了去了，个个漂亮。 许苏加深了自己的笑容，一双桃花眼玩出最勾人的弧度。 我不喜欢小姑娘，我就喜欢大姐姐。 摄制组上门得所主任批准，庞景秋欣然应允，也抽空过来看了许苏一眼，夸奖说： 哎呀，都说君汉出精英，这下大家都知道君汉也出俊男了，你这样子真该让老夫看看。 若按以前，许苏是最乐意在傅云羡眼前嘚瑟的，就跟躁动的小孔雀似的，抖了尾巴还要叫两声，生怕对方不注意自己。但这回摄制组来拍 VCR， 他特意挑了傅云羡不在所里的时间，平日里尽量躲着避着忌讳着，就是前些天对方去外地开庭，他也找了借口没有跟着去。闹罢一场，虽不至于一别两宽，倒也令许苏重新定义了傅云羡与自己的关系，他只是他的领导与债权人，那份古怪的叔侄之情伤人伤己，还是撇干净的好。偏偏事不凑巧，傅云羡这次开庭格外顺利，竟然提前回来了。刑事部的公共办公区人比往日少，人都凑在了露台，傅云羡也循声过去，一眼看见许苏西装革履地坐在高处，正低着头与文俊面贴面地亲昵说笑。傅云羡脸一沉，问一个正巧热闹的年轻旅助： 这是干什么？ 马上要拍 VCR， 许珠晚上明珠台的原来是你了，真的好帅啊。 那女孩一回头，看见傅云羡那张英俊的脸上半分笑意也无，哪是赏美景惜美人的神态，立马被吓着了，悄悄拽拽身边一个同事的袖子，两人都溜了。围观众人也都看清了来者何人，呼啦一声自觉地散往两边。庞景秋正巧要走，扭头看见了傅云羡，笑着对他说： 嘿嘿，你看我们小许多好看，君涵所的形象代言人非他莫属啊。 一个明珠台的编导认得傅大律师，见其面色不善，赶忙凑上去打招呼： 哎，傅律，我们尽量不耽误您的时间，拍完就走啊。 傅云羡目中无人，直接冲许苏拔高了音量： 你给我下来。 文俊自知招惹了不该招惹之人，赶紧退往一边。许苏瞪着眼睛看着傅云羡，一点不肯服软： 你凭什么不让我上电视啊？你又不是我真叔叔。 不等傅云羡再次表态，许苏对摄影师说： 现在可以开始了。 那组长不敢擅自拍摄，又凑到傅云羡跟前打招呼说： 我们这也是工作。 傅云羡直视许苏，对摄制组说： 许苏不参加原来是你的节目录制，我会亲自通知你们邢主播。 那组长回头看了许苏一眼，阳光下一个翩翩少年郎 整个人都晃眼的厉害，觉得实在是可惜，又对傅云羡说， 许主管这条件不上这节目太可惜了，这次原来改版请了不少明星助阵，收视率可以保证，一炮就能红了。 傅云羡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那人一眼，只给了一个字， 滚。 傅大律师气场慑人，摄制组没敢再多留片刻，收拾器材，招呼同事，不一会儿就全撤干净了。许苏懵了，在人后头挽留， 别走啊，还没有拍完呢，我还要上节目呢。 见对方去意已决，徒留背影，于是翻脸又骂， 你们也太怂了，亲妈抢劫还是亲爹杀人啊，又不打官司怕他干什么呀。 摄制组都走了，所里那些小姑娘也陆陆续续退出露台，但没走远，八卦之心作祟，个个都伸着脖子向大平台上张望，像极了鹅。外头稀稀疏疏的都是响动，里头气氛沉默又剑拔弩张，但对峙的双方实力悬殊，仿佛家巧斗老鹰，奶猫战雄狮，画面特别有意思。傅云羡朝许苏走近一步，脸色又沉一分，终于开口道， 人都走了还不下来， 一口恶气浮在胸腔之上，堵在嗓子眼之下。许苏干坐许久，太阳都快西斜了，天色大半已成驼红，一些金色的云飘动于高楼广厦之间，他背对着这片如酒般醉人的景色，却不知在他人眼里，连他一起算上才是风景这边独好。僵持的时间里，许苏飞快地在脑中算了一笔账，上一回节目能挣1000块钱出场费，一周一期，一年常驻那就是50000多，钱不算多，但机会真的不错。以前原来是你热播的时候，每一年都能出几个以此为跳板成功跨入演艺圈的人，若以名利衡量，最成功的是那个叫姚雪然的美女。节目结束后，上过杂志，拍过广告，做过游戏代言，如今已经蹭上了大荧幕，在第五代领军人物老张的电影里当女配，风光无限。当然还有邢宁，走了一条和其他嘉宾截然不同的道路，正儿八经地当上了新闻节目主持人。许苏虽然私底下没有少质疑邢宁的人品，但对他的才气和能力却是心悦诚服。许苏不敢自比邢主播，甚至不敢奢想能像姚美女那样迅速走红，他就想在这浮躁混乱的互联网时代中混点名气，挣点钱，早日把欠的账给还了。